好啦，今集嘅環看歷史，我哋主要就係回顧咧中美關係喺呢個清朝晚清開始一路嘅發展。咁上半橛 係啊， 就講到咧，其實美國喺西方列強嚟講咧，佢亦都唔係最 aggressive 奪掠奪嘅利益啊。 嗯， 領土利益最多係俄羅斯。 嗯， 亦都係中共放棄最多嘅領土利益俾蘇聯，甚至係去到江澤民年代正式將嗰啲邊界全部劃曬俾呢個。俄羅斯， 承認咗佢啲不平等條約， 承認曬所有不平等條約，反而幫香港唔係幫中國第一次向沙皇爭取嗰個嘅邊界嘅咧，其實就係受聘於呢個當時嘅總理衙門，代表清朝出使呢個歐洲嘅蒲安臣美國人， 而係前美駐華大使。 係啦，咁就收尾喺中間呢段時間裏邊咧，美國嘅民間嘅社會咧，好多時就係專注於做傳教同埋教育工作嘅。 嗯， 咁所以喺當時嘅燕京大學喺20年代，其實佢個校長就係呢、這個收尾做咗最後尾一任喺中美斷交之前嘅駐華大使啦，就係、是、司徒雷登。 嗯， 咁司徒雷登咧就做燕京大學校長嗰陣時咧，就係請咗好多知名嘅學者啦，即、就、係、是、所謂北大嘅名譽之所以能夠建立咧、 嗯， 絕對係同美國人有關嘅。 嗯， 咁好多年之後，我睇翻冰心咧，因為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令到司徒雷登很出名的、 嗯、 就是叫做別了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就是當時已經國民黨已經敗退了、 嗯、 那就毛澤東就發揮他這個文人的精神，就再踩多一腳在那抽水、啊、你這些什麼帝國主義拜拜了樣、 嗯、 但是司徒雷登最後尾就撞回在杭州，其實 嗯， 到而家都係。 佢喺中國出世嘛？ 佢喺中國出世嘅外美國人， 同埋講得 講流利嘅杭州話。 杭州話即係國語，同國語差唔多啦。 一樣識杭州話，識普通話。 嗯， 咁咧就收尾就出任燕京大學嘅校長期間，就請錢穆啊、許地山啊、 嗯、 顧傑光啊呢啲學者啦。咁好多年之後，冰心咧就講佢話，好多人會睇《別了司徒雷登》呢篇文，佢話我係唔會睇嘅。 嗯， 咁點解咧？佢就話大家要記住，司徒雷登好多學生。嗯，送去解放區，其實係司徒雷登車佢哋去， 嗯， 即係去投奔解放區嗰陣時啊。 咁佢係少左交喎呢樣嘢嚇。 嗰啲左傾嘅學生啊， 嗯嗯嗯、 其實佢係保護咗好多左傾學生。 即係起碼即係佢會。 你方今日嗰啲廣大商場嗰啲咁撲街啊，係咪第一時間將佢交出嚟啦？係嘛？ 全部大學校長都分分鐘會係咁啦。依家香港。 但係竟然係一個美國人嚟嘅，當時燕京大學校長係係、嗯、保護。同國民黨對抗的學生， 咁你蔡元培都係咁樣啦，係咪啊？第一件事佢保咗學生先好，佢翻去鬧佢，冚佢兩巴都好。佢話：但係我要幫咗學生先，即係蔡元培都係咁樣噶嘛。嗱，但係咧就係講翻美，即係呢個美國同中國政府嘅關係，其實最複雜嗰段時候咧，就係、是、二戰期間嘅 去到後期 嘅三角關係， 嗯， 即係話咧美國政府同國共之間關係嗰段時候係最複雜嘅。咁你知道咧喺延安時候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就係即係中共嘅外孫啦嚇。嗰陣時候唔係靠野狼 戰狼 外交啦，其實戰狼外交 嗰陣時靠美國佬 嘅 都 係你靠惡，即係戰狼外交咧 邊度有外孫？ 即係靠戰靠惡係嘛？ 靠口臭啫嘛， 靠口臭。咁嗰陣時候 揾阿叻做得啦。 咁但係嗰陣時候係好叻嘅，即係佢哋嗰套嘢咧。就真的確係使到歐美即係西方咧，好陶醉於一個烏托邦嘅理想。 嗱，呢個亦都係同30年代咧，成個歐洲包括喺西方咧，一種左傾嘅思潮有關。 嗯嗯。 因為經過大蕭條之後咧，其實事實上蘇聯嘅宣傳係好犀利。 嗯。 即係話資本主義去到呢個崩潰啊。 嗯， 咁你見到喺二次大戰之前嘅其中一場戰爭，西班牙內戰裏邊咧，好多左翼嘅知識分子咧、 嗯， 當時都係投身去馬德里做呢個共和保衛戰啊、嗯，即係左交對抗法西斯嘛。 即係海明威知啦， 海明威啦，亦都有收尾嘅呢個法國嘅文化部長馬爾侯啦，其實都係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嘅。 係、嗯、係，即係嗰陣時候嚟講咧，就係、是、雖然史太林嘅時代。已經係殺好多人， 縮反嗰個古仔未出嚟。 但係咧，因為佢鐵幕國家， 係啊， 鐵幕國家乜都唔知道，相都冇張。到現在嚟講，即係死咁多人係咪啊？咁呢個係佢厲害嘅地方啦。所以 唔係即係等於越戰嗰陣時候，真方達走去支持越共一樣啫嘛。佢點知北越咁恐怖嘅啫？ 咁即係所以後來呢個 George Orwell 有一句説話啊嘛，佢係共產黨係人類歷史上高咧最厲害嘅、最有組織嘅説謊者。 所以他寫 最有組織的說法， 1984就是這樣、 啊、好東西的。 他1948年寫1984就是因為他看到蘇聯這種模式、 嗯、 將來的社會實現，結果由中共去實現。 好啦，咁啊講翻嚟戰，即係喺戰前咧就已經係 Agnes No 嚇、 啊，斯諾 史呢個 喺宋慶齡安排下邊訪問延安， 訪問延安，跟住咧仲有一個叫蔡珍珠係嘛？ 係啦，仲有呢、這個、 好幾個即係 美國共產黨員史沫特萊。 嗯 ，Smedley 好似同朱德有佢一腿添。 咁佢就靠記者同埋嗰啲文，即係嗰啲文藝 文宣係啦， 文宣即係嗰啲係影響你啲外國人。 你有冇睇過《West Star Over China》？ 有有，我哋嗰陣時寫得唔錯嘅，的確係即係。 我哋嗰個年代都個個都睇過。 咁咧就，但係咧就估唔得到嗱。佢其實嗰陣時咧，就算喺1945年咧，嗰陣時候即係國共即係已經中日戰爭期間咧。咁亦都喺蔣介石同意之下咧，佢亦都有啲人去延安訪問，就係、是、喺史迪威將軍同意之下咧，即係佢部下去咗，一個就 John Service 啦， 謝偉斯，延安軍事調查團， 一個就戴維斯，兩個人嚇、兩個人都去延安訪問。 哇！寫到共產黨不知幾咁好。 咁我覺得佢兩樣嘢嚴重嘅誤解或者誤判，第一就話佢哋係民主， 民族主義， 信民主啊，信民主啊，話佢三三制啊嗰啲乜嘢咁樣， 土改啊嗰啲， 真係咁。第二咧就話佢係民族主義者，佢睇唔得到佢有受蘇聯嘅影響或者蘇聯嘅支援，哇！咁即係 你真係傻仔。 咁其實嗰陣時候咧，佢哋去嘅時候1943年，其實嗰陣時候已經係延安整風嘅時候。 已經殺緊人啦，大佬！ 已經係殺人殺到咧，即係已經鬥到 啊！唔係喎，佢擁翻黃石美出嚟見美國代表團喎， 係咪啊？ 但係傻傻地嘅咯喎，已經係。 咁 但可能唔識聽廣東話、普通話啦，所以就 咁佢哋嗰班人咧，真係好即係，所以咧西即係，如果你好聽啲，如果用論語講啊，點啊？君子可以欺其方，係咪啊？佢、我用個君子嘅心態去睇呢個世界，喂，大佬即係。 所以我 咪話，咁 Pell 講 distrust and verify 啦。 係 如果當時延安軍事調查團 John Service 有呢種咁樣嘅智慧，馮佩奧嘅智慧就唔會中伏啦。因為嗰台戲嚟嘅，你知唔知啊？喂，共產黨好醒噶，無論係呢個 Agnes No 好 ，Smedley 好，即係史沫特萊好，到 John Service 訪問延安嗰陣時，毛澤東係扮撞到佢哋。 喂，我 係做場戲俾佢睇㗎。 你唔使講啊，就喺文革之後，我記得我係學生嘅時候。 歷神訪華嗰時候。 佢歷神訪華之後，佢哋安排啲學生1971年開始上去大陸訪問香港咧，咩祖國遊嗰啲咧，佢又跟住再安排啲美國嗰啲學者過去。我上次同佢講過啦，包括你楊振寧啊， 睇下祖國建設。 何炳棣叻啦，已經係依家大學著名教授啦，黃浩啦，黃浩就係著名嘅邏輯。邏輯嘅學者咧，研究下辯證邏輯，係喺美國好出名嘅。去到翻嚟賺到天上有地下無， 全部變曬呢個。 嗰啲係四人幫嘅時代， 歌頌歌德派 歌頌，咁啊就亂咁噏講埋啲嘢。睇完之後咁啊，即係你 咪同而家劉遵義冇分別㗎， 即係全部係咁樣。咁你嗰陣係四人幫啦，咁而家劉遵義話佢冇錯過啊，因為到現在佢仲係睇緊嗰台戲啊嘛。但係後來呢堆人點解要覺得戇居咧？就因為四人幫倒下之後，俾人揭嘅時候就係幾臭幾衰嗰陣時候。咁你嗰陣時候，就是、你嗰陣時候去到就話哇，係一個天上人間，天上人間啊，就係講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候，仲有一個影星叫吳楚凡， 哇，左聯啊嘛。 吳楚凡咧走嚟我哋香港大學名媛堂，就有一個內部嘅傾偈。你嗰陣時幾細，你用到吳楚凡，佢話中人間嘅天堂就係喺中國。佢因為係呢個地方係冇毒品冇妓女咁樣。係人人都係平等尊嚴咩？你呢、這個即係呢啲説話。 你嗰陣時啊。阿林鄭咪就係參加呢個清華大學，係 咪啊？ 1974啊、1974啊、1974啊？ 哇！咁嗰啲人好早期喎， 咪周安橋帶隊㗎嗰陣時。 哇！咁呢啲人好早可能入咗青年團㗎啦。 我就係話當時阿習近平都喺清華㗎喎，係 咪啊？ 唔知嗰陣時係咪認識㗎？ 而家睇睇下已經即係發覺真係有啲淵源喺度。 可能有啲淵源喺度啊！真係 真係，即係盡在不言中啦嚇。 但係佢真係好識做呢啲嗱， 好犀利。 好多人以為共產黨取代蔣介石 係 軍事失利，我成日都話唔係共產黨贏是贏在支筆杆子那裡。你想想當時如果你是一個有理想的文化人、傳媒人、作家，你怎麼會黏國民黨？一定是左傾的。然後美國，喂大佬，你那些人家 Agnes No 那些不是什麼沒有讀過書的，人家那些是最厲害的人，那些宋慶齡多醒目，你由美國的記者去寫出延安的奮鬥史，這個才有大外宣的作用嘛。 厲害 的。如果你自己找個共產黨的官僚在那裡哩哩啦，走去紐約時報賣廣告，有鬼用嗎？ 不過這樣，你剛才說的一半對，我只是同意，因為為什麼呢？文人是重要，但是最後決定性不是文人， 都是春光寺裏面出政權。但是點解文人重要？點解或者嗰啲咁嘅影響佢嘅外孫重要呢？因為後來 個軍事上受到 軍事上高受影響嘛。因為到後來點解嗱，史迪威將軍嗰陣時候喺戰時嘅時候同蔣介石嘅衝突， 佢搞上美玲去平衡 啦。但係呢個就係、是、都唔係致命嘅。因為史迪威本身是一個麻煩的人嚟嘅，本身係一個好霸道、好咩嘢，同埋佢自己嘅睇法就係將中緬嘅戰場睇為主戰場， 主要戰場 嚇，咁亦都係將美國嘅主要嘅軍力擠曬嗰度，咁啊等呢段蔣介石咧，仲要將蔣介石嘅軍隊移落去，又要指揮埋共產黨，咁佢蔣介石梗係頂佢唔順啦，咁兩條友成日嘈，同埋亦都唔俾面蔣介石，咁所以捉住蔣介石咧就要爆曬火，咁但係咧就宋美齡啊撳住佢。 宋美齡同美國關係比較好啲， 同埋咧，宋美齡本身又唔中意何應欽，因為何應欽主要同史迪威衝突咧最緊要，因為何應欽係代表蔣介石啊嘛，咁佢又唔中意何應欽，咁於是乎好多嘢就係好多咁嘅衝突， 咁有原因嘅，知唔知啊？西安事變，何應欽話轟炸 咧，轟炸佢嘛，係咁呢個真係 炸死埋即係蔣介石 啊，咁啊，所以佢由頭至尾就唔啱嘅。好啦，咁都唔係史迪威嘅問題，而最大嘅問題咧就到馬歇爾，即係和解之後，馬歇爾嚟到中國嘅時候咧，就竭力係要求咧要和解、 和談啊， 要和談 中嘅國共和談、 啊，國共和談。於是咧搞好多次，於是兩邊咧就都係做樣，即係呢啲係好肉酸嘅。嗱，兩個都係屬於即係當時係兩大勢力嘅頭，有個鬼佬喺度咧，兩邊就即刻 收埋把牛肉刀先。 兩個都懶君子， 係收埋把牛肉刀。 一下一出嚟之後咧， 就打就刀啦， 就佢老母啊已經講粗口啦。鬼佬走咗，喐手腳啦，已經兩邊已經扳曬人，已經咩啦？咁啊，次次咧就馬歇爾頂住嚟到嚇，調停住。咁兩邊咧都係有所顧忌，因為共產黨係要賣時間。 嗱，我話美國對共產黨有恩係咩？ 係啦，嚇， 就係因為當時喺日本投降之後，當時蔣介石都老謀心算㗎啦，即刻空運呢個美式裝備嘅孫立人部隊上去東北，去接收，因為你知道。滿洲國有大量的日本的軍事工業的基礎在這裡，日軍投降的武器在這裡，這些軍用品全部在滿洲國，即是東北。好了，誰拿到東北對於日後那個控制中國的那個形勢是最關鍵的。所以美式的部隊上去之後呢，就第一次長春包圍，結果呢就馬歇爾就 call 停了，喂，大家傾下先，不要這麼快開拖住。咁就劍拔弩張，如果嗰陣時一鼓作氣嘅話，消滅呢個共軍嘅野戰軍嘅話咧，個古仔就可能 呢個林彪嘅野戰軍係好犀利嘅，即係如果佢唔係呢個遼沈之役咧，其實好決定性。 佢失東北嘅話，其實好決定性，因為成個滿洲國係當時中日戰爭之後唯一嘅重工業基礎，即係遼寧啊、沈陽啊、長春。因為滿洲國係冇經過戰爭噶嘛，係日本人控制嘅地方嚟噶嘛，係。 其實咧。呢、這個即係點樣睇東北嗰個咧，係成件事 係錯咗個關鍵就係嗰度。 其實咧，知道咧有三個會議喺戰即係二戰涉及最緊要嘅，一個就開羅會議。開羅會1943年傾嘅。咁開羅會議嗰次咧，就因為蔣介石就同埋宋美齡去。OK， 咁但唔係啊，而家大陸嘅電影啊，毛澤東去嘅。 係咪？係 啊， 佢呢個嚟曬 改咗㗎啦， 都未坐過飛機嘅，坐遠你講嚇死佢啊！坐飛機，毛澤東係坐過一次飛機以後都唔肯再坐。你嗌佢喺延安坐去開羅啊，佢已經死咗喺飛機上高。呢、這個鄉下佬邊度坐飛機嘅啫？你明唔明啊？咁啊，蔣介石同埋宋美齡去，咁嗰次就好笑嘅，就係、是、嗰開羅會1943年開，咁咧就本來咧就揾咗丘吉爾去啦，咁跟住揾咗斯大林去，咁但係咧就蔣介石拒絕見斯大林。因為又話，因為佢支持共產黨，又乜中共啊，乜乜乜。於是乎咧，就呢個佢就於是佢就搞多個叫德克蘭會議，德克蘭會議伊朗。咁於是乎咧，於是乎咧就休呢個邊個就慘啦？呢個羅斯福要走嚟走去，走 嚟走去，行動不便添。 咁啊，嗰陣咁足之又去咗嗰度又傾。咁主要嗰次咧就係最成功、最有面嘅一次，所以成日影翻嗰啲相。 咪中國承認咪四大強國咯？ 啊，咁咧然後咧，但係冇斯大林喺度嘅。咁啊，淨係得佢丘吉爾同埋咩？咁咧就宣布咧，就係話咧，如果日本戰勝之後咧，就要將全部嘅地方歸還曬俾中國。咁包括埋台灣澎湖一帶咁樣。咁大約係嗰類嘢。原來中呢個蔣介石合法政府等等嘅嘢，咁好似係非常成功。咁啊，聽話就因為宋美齡係做直接做翻譯，咁啊搞到丘吉爾都好唔 happy。咁啊，因為有個女人喺度牙牙雜雜咁樣，即係講即係咁樣。咁啊，足之就將中國 講中國的時間講了很多。咁啊，嗰陣時羅斯福就係咁樣處理啦。但係跟住到嗰個叫做 Yalta 亞爾達協定， 亞爾達會協定咧就大禍啦。嗰次就大禍啦，因為嗰次咧 蘇聯參與， 蘇聯去咗之後，嗰次去咗之後咧，原來咧就係蔣介石冇去到，冇嗌到蔣介石去。嗰次就係、是、就係、是、呢、這個史達林去咗。咁跟住咧嗰陣時候咧就呢、這個丘吉唔係呢個咩㗎？美國嘅總統咧羅斯福咧就已經病到半死，就1945年嘅二月，咁咧就同史達林傾嘅時候咧，傾中國嘅時候咧，就俾佢捋捋到咧，佢蒙查查乜嘢都同意，冇中國在場，就同意曬話俾東北佢 蘇聯紅軍進入呢個東北， 東北跟住就南滿，其實嗰陣時 就由沿住滿洲鐵路一路向滿洲， 同埋俾佢控制咗呢個南滿鐵路， 跟住就將啲軍備、軍需品俾曬中共嘛。 咁啊，唔係嗰陣時，總之有個條約咧，有一個協議咧，就讓咗好多嘢俾，咁又旅順。同埋呢個大連又俾佢， 旅順50年代仲喺蘇聯控制嘅。 係啊，咪總之嗰陣時應承曬話俾佢有，又俾佢可以控制，跟住咧東北又可以要好耐先俾佢撤。咁啊嗰度咁嘅即係有一個叫做 Yalta 嘅 conference， 咁啊冇中國在場。咁嗰陣時候咧，美國駐中國嘅大使叫做 克爾尼啊， 克爾尼嚇 Hurley， 咁 Hurley 都比較幫蔣介石嘅。咁後來就好鬼興聽到，喂大佬你都唔同我講聲。 同埋你咁樣即係俾中共攞到個根據地去顛覆成個中國大陸。 係啦，咁你點得咧？咁佢於是 Hurley 咧，一知道之後咧，就衝翻去美國，就見總統。咁佢都算好人，美國佬咧，即係鬼佬都係有個性格嘅，又喂，我係大事，你俾我做。而呢件事個戰略性咁重要，你咁做法，你點啊？咁於是佢翻去想質問個總統。咁啊，根據佢回憶錄點講咧，佢翻到去見到羅斯福，咁都算好人，佢即刻見佢嗰啲大使，佢一握手。一家人所以佢唔忍心再講， 因為佢知道個陣點 皮包骨，成個人好似殭屍咁啊！佢成塊面已經凹曬。咁嗰時候係唔知三四月，跟住五月就死咗啦。 死啦！跟住 Truman 上 五月死 ，Truman 上嚟就蒙查查。 係啊，蒙查查。 蒙查查咁咧，但係 同埋杜魯門又係好唔中意蔣介石。 又唔知咁直至到咧後來嗰個叫做波茨坦 協定。 協定。咁咧就蔣介石都冇去，但係嗰陣時候咧蘇聯就退翻少少，就我會俾翻你嘅嗰啲咩，我只係攞段石油，但係要佢簽，但係嗰個都係對中國都係好不利嘅。咁但係佢就話我承認你個政權，即係唔係承認中國啊？我承認你嘅承認國民黨嘅政權，就同埋咧我就只係同你共管啫，嗰啲鐵路或者個旅順大連咁樣，類似咁嘅嘢就係退咗少少嘅。咁啊蔣介石即刻簽。 我想蔣介石就準備收埋啲牛肉刀掹出嚟打噶啦，嗰次已經係。 嗱，咁你話美國佬咪欠佢咧？咁啊，即係嗰次咧係有問題嘅嗰個 Yalta 嗰個會議，但係根本亦都冇簽到，因為美國中國唔喺度啊嘛，冇簽到。後來克爾尼翻去講，又不得要領，咁但係蔣介石後來自己簽咗。咁就咁，但係大家知道咧，其實簽咩都冇用啊。 但係我諗最重要 咁而蘇聯咧就係最古惑，蘇聯就話如果德國一投降，佢即刻參戰。其實都唔使佢嗰陣時 Yalta 嘅時候咧，已經知道原子彈成功㗎啦，已經啱啱試射原子彈。 其實蘇聯參戰就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嚟。 係啊，唔應該支持 喺亞洲戰場裏邊俾蘇聯參戰。但我諗當時美軍亦都係因為喺呢個嘅太平洋嘅戰役裏邊咧，即係見到。日軍嗰種頑強抵抗咧，係即係殺到驚，係啊，死咗咁多人。喺所羅門群島啊，你睇最近嗰個電影咩《鋼鋸嶺》啊， 《 Jigsaw Island》啊，定乜鬼嘢啊？咪就係講佢逐個島逐個島打嗰陣時嗰種嘅殘酷嘅狀況 咯。Jumping Island Strategy。 收尾去到打沖繩 戰啊嘛， 打沖繩嗰陣時都好慘烈嘅，因為日軍唔肯投降，集體自殺，咁就喺啲地堡裏邊自殺。咁就美軍嘅傷亡都好犀利， 同埋咧蘇聯軍好強悍嘅，你睇佢打德國都知道，係咪啊？真係打波蘭啊，即係佢好強悍嘅。咁所以嗰陣時候咧，佢就即係一個後備，蘇聯肯參戰，咁但係知道咧，其實蘇聯參戰都冇幾耐就即刻已經投降啦，因為一掟原子彈。嗰陣時丘吉爾仲講嘅，唔好講電，唔好講咩炮飛機冇用嘅，佢原子彈就係嘢，基督再世，即係講句咁嘅笑話。佢話：你個原子彈邊有得打啫？一掟落嚟，咁所以後來就好快就和啦。咁但係蘇聯嗰陣就已經入咗東北啦，已經。 咁整個戰局都開始改變嘅，其實因為對國民黨最有利就係日軍向國民黨投降之後，立即咧就係即係應該係將中最重要嘅部隊咧派上去東北嗰度嘅，其實就去接收滿洲國啊呢啲嘅軍事工業啊同埋軍火啊呢啲。咁但係就錯過咗嗰個機會，咁所以變咗你到東北戰役之後咧，遼沈之後咧，實際上北京就已經無險可守噶啦。咁你就差唔多，如果美國有一個所謂畫江而治嘅心態，仲好啲。但唔係喎，仲叫佢哋和談喎。所以就基本上好似同越戰一樣嘅，其實。最終都係即係北越直捲呢個南越啦，亦都係。咁中國事後，所以咪有麥卡錫主義咯，就是、因為當時就追問啊嘛，點解美國會失去中國嘛？ 係啊。Who lost China？ Who lost China？ 係啊。 誰失去中國？咁啊？嗰陣時候佢就話，即係一路由頭至尾，就算係史迪威，反面反到咁緊要，足之都調走咗史迪威，揾呢、這個揾呢個咩啊？魏克曼將軍。 魏克曼將軍。 咁然後跟住咧，就算好似 John Surface 啊，呢、這個 謝偉斯 啊，戴維斯啊，個 Davis 呢兩個人。講到共產黨話，佢話呢個將來 收尾麥卡錫喐佢嘅。 係啊，但係佢講到點樣？佢話將來佢估計都係會共產黨會興起。將來好大可能佢會管治中國，佢但係個結論都係話我哋唔可以放棄蔣介石，因為我哋同佢支持咗咁耐。 唔係啊，但係你記住當時喺美國裏邊曾經討論過係承認中共政權嘅， 有部分人咁樣。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嗰個支援遲咗咁耐？佢係遲咗起碼七個月。呢段時候咧就係約摸係1946年底到1947年。1947年一段時候遲了7個月到10個月的那個美國的援助，包括很多武器等等。咁呢個很多人就話呢個是關鍵性的因素。但係其實很多因素嘅，唔係淨係呢個嘅。 但係好多人 你輸情報啊，你俾人哋地下組織滲透啊，輸民心啊，經濟崩潰都係。但係呢度其中依家好多人就話，即係美如果講美國因素咧，美國就係馬歇爾多次要求停戰 和談啊， 啊和談乜乜乜。咁而同埋咧 ，hold 住啲軍門，呢、這個就唔關馬歇爾事嘅，呢、這個係美國嘅裏邊 一個錯誤嘅判斷，我覺得。 唔係啊，依家好似有一個人追究緊，我唔記得叫咩名字，就係話查緊。咁後來嗰個人中間就死咗喎，咁即係好奇怪就話。 會唔會有間諜咧？其實。 係唔知道啦。 有蘇聯間諜滲透。 即係就算可能中共間諜都唔出奇，即係佢或者有啲人根本係左傾嘅，係咪啊？ 兩個可能性啦，一係真心交啦 ，Edgar Snow 啊 ，John Surface 嗰類啦，一類就係根本上係蘇聯間諜啦。咁因為實際上指揮東北戰爭同埋之後嘅幾次關鍵戰役咧，亦都有紅軍朱可夫啊或者後邊嘅指揮官參與嘅。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即係中共係靠自己嘅力量去奪取呢個中國。 但係咧，美國咧就由至尾就雖然係支持蔣介石，但係冇決定係不能夠參戰嘅啲，係咪啊？呢、這個 實際上呢個中國美國一路以嚟對於即係海外參戰都係有一個嘅。即是他們的畏懼的東西，也是他們一些禁忌的，所以門羅主義好，或者之後的這個即是孤立主義，其實他有一個傳統在這裡，因為他其實在很遙遠的嘛，歐洲戰場太平洋其實跟他沒有關的，亞洲戰場都他真的可以維世獨立的嘛，他真的自己搞內循環的嘛，他可以是所以呢他們對於送自己的美國子弟去海外參戰是有一個即是點講啊？除非佢去到好極端嘅情況下邊，但佢一係唔喐，佢一喐嗰下就好犀利。 嗱，失咗大陸就震驚啦，係嘛？你知道嗰陣時候，即係原來發覺中蘇係一個聯盟，咁啊成個美國朝野震驚，咁短時候真係輸曬，所以跟住嚟嘅就係到韓戰嘅時候。 嗰、那個就係 韓戰嘅時候，美國就已經係真係 冷戰開始啦， 真係完全係 panic 啊！美國嚟 係啊，因為嗰個係冷戰開始，點解咧？就係當時。對於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咧，美國仲有一種聲音就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中共政權。咁但係當時呢個最後嘅駐美大使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之前，就寫一份報告俾美國國務院，就係第一句就係話中共係不能信嘅，佢係一個列寧主義嘅本質係馬列主義嘅，唔係民族狂熱嘅民族主義係佢嘅外衣。嗱呢兩樣嘢喺蓬佩奧嘅演說裏邊係同樣地。在呢個國家安全顧問 O'Brien 的演說裏面都是咁講嘅， 咁死啦！ 佢嘅列寧主義係冇改變過。 點解你早啲唔信人，唔信司徒雷登？ 唔係呢個今次咪就係1972年，咪就係又係呢個尼克遜、基辛格一路一個更大嘅敗北，更係比起1946到1949 呢一段美國嘅中美外交史上邊更大嘅敗北咯。嗰陣時就係你喺關鍵時刻，哦要重慶和談，呢啲係民族主義者，蔣介石係一條大獨裁者，即係佢對佢印象唔好嘛。好啦，到而家亦都係一樣。你諗下，美國係為咗討好中國，台灣係一路處於一個相當之艱難嘅一個情況。喺過去嗰三十年，即係由1972年中美上海公佈之後，呢個所謂 China America 呢個咁樣嘅體制開始之後，佢係付出好大代價㗎喺地緣政治裏邊，因為佢相信中共可以和平演變，係佢哋而家根本就唔係民族主義者嚟嘅，佢貪錢啫，佢哋嗰把口就講列寧嘅啫。蓬佩奧咪徹底否定曬呢啲咁嘅嘢咯，佢話唔係， 不過就咁樣。 They mean it， 係即係咁樣，亦啲公道啲講咧。除了是即有幾個因素他信，不過這個今天不是這個主題，不過簡單地講呢，80年代他們信即是70年代他開始信中共呢，就因為第一 連華濟蘇嘛， 就因為連華濟蘇，第二樣嘢就是羅華東死之後他的確是看得到他們對文革的否定，跟著真的想進行一個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這個就是第一樣嘢，他看到他有一個幾徹底 的反省，即當然其實不是很徹底，但有一個挺全面的、就是、反省，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們當時的理論在美國的在政治學的理論就講現代化的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 他們相信呢、就是、如果倘若的經濟發展走向市場化，那就會有中產階級的興起， 和平演變， 跟著就會資訊發達，交通發達，都市化，是吧？人的意識高，於是乎就想自由，於是乎這件事是勢不可擋的，其實某方面都是經濟為基礎來到改變的，他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就不需要用戰爭的方法，或者用需要 用這個對抗的方法，就以為促進了中國。 我覺得由1972跟住1979鄧小平訪美越戰，跟住中美進入即係最好嘅嗰二十年啦。咁喺呢段時間裏邊，我覺得佢即係唔可以怪佢話佢哋點解俾中國欺騙。 同埋咧， 當時中共亦都未去到而家咁極端。 同埋你記住，89年係爭少少嘅。我同你講講，但係其實大家都同意嘅。89年嘅時候，第一次嘅學運其實好進，即係86年嘅學運好厲害嘅。在整個中國，你睇翻當時嚟講，後係好似有第二次五四運動咁樣嘅，全中國啲學生運動係好勁嘅，即係同埋個言論係好自由。你睇方麗芝嗰啲演說，跟住仲有啲人選舉喺地區嘅選舉，有好多民主派，即係嗰啲獨立人士贏嘅，你明唔明啊？方麗芝個老婆贏咗㗎，喺海淀區。 海淀區 係啊，即係咁樣嘅。咁直至到胡耀邦落台，跟住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係 啦係啦，咁跟住就到89年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問問水嘅啫喎。你知道政治局常委嗱，唔好計鄧小平先啦。政治局常委五個人，有兩個係反對軍管嘅喎，趙紫陽同埋胡啟立；有兩個贊成就李鵬加宋平。咁喬石呢個主呢個係政法委嘅頭，佢係棄權嘅咋，都係。跟住有幾個上將係反對軍管。如果唔係鄧小平一錘定音咧，可能唔係咁走嗰條路。 嗰、那個係一個即係 咁呢個 轉折嚟，呢、 這個國運就係咁樣啦。有個鄧小平喺度，亦都係長命到嗰個時候，咁就係嗰陣時候卡住冇得喐。 但係美國，我相信咧，佢最大嘅誤判唔係在於80年代或者90年代。 冇錯啦， 你而家俾佢再做一次，佢都係一樣嘅。 係， 而家在於2008年京澳之後，中共開始走上維穩體制，開始拘捕維權律師。維權運動受到嚴厲鎮壓嗰陣時候，佢睇唔到咩呢個情況？喺奧巴馬政府裏邊，點解仲睇唔到咧？好啦，到2012習近平上場，仲睇唔到。七不講係嘛？反對西方核心價值，南方入南方報業集團咩元旦賀詞事件，全部睇唔到咩？好啦，跟住再到咩咧？就係、是、已經係戰狼外交、一帶一路，跟住就到呢個嘅即係亞投行事件。 咁佢都係幾年啦，又都嗰度都係發展咗幾年啫。嗱，佢2008年之後，一般佢哋嘅分析就係2008年之後開始一路收緊，就因為咧就係温呢個 鄭永康， 唔係呢個曾慶紅退。曾慶紅雖然曾慶紅相對唔算即係、就是、比較願意開放少少，相對也相對緊嚟都係咩啦？咁跟住到咁嗰陣時候咧就上咗去就係習近平。 習近平國家 副主席。咁又跟住温家寶喺度咧都仲好少少，因為温家寶都係。對全世界講係講 倒勢價值 嘅， 係啊，唔係咁極端。咁直至到2012年，温家寶退埋，咁啊跟住佢喐埋周永康，咁啊一路就收緊。不過即係呢個即係有一次可以再詳細講，即係習近平嘅興起啊，裏邊中間即係同世界嘅關係。咁但係美國對中共嘅誤判咧，今日其實主要就講話咧。不是 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其實最慘就是內 戰、不是、但他誤判之後他 復仇那一下呢我就是說、我們剛才說、在1946到1949是一個誤判是但是他1952即是韓戰復仇那一下呢也是相當之厲害就是那個反撲、一路就開始封鎖這個中國全世界就開始封鎖中國中國搞內循環食草其實是由毛澤東在韓戰之後開始的嘛， 但是呢 一面倒向蘇聯。 我話俾你聽啊，韓戰係使美國吃驚嘅，因為佢突然間中共嘅參戰咧 改變咗個戰局， 係突然間嚟，同埋咧係數以十萬計嘅志願軍咧，係即係拎條命嚟搏，食你啲子彈係咪？ 改戰術啊！ 咁打到即係美國係驚嘅，嗰次係打得驚嘅，但係亦都冇辦法。冇辦法能夠退，係嘛？嗰次嚟講， 因為嗰個已經係成個冷戰體系嘅形成，係 啦， 即係話你喺歐洲就係呢個柏林、東柏林、西柏林嘅對峙啦。咁美國就用呢個馬歇爾計劃空降空運物資過去，支持呢個西柏林啦嗰陣時。咁然後就喺呢個亞洲就係喺韓國啦。咁所以跟住當然仲有非洲啊，收尾嘅越南啊等等。 所以大家明唔明咧？韓戰差唔多到1952年結束。咁到嗰陣時候，然後先至簽三藩市條約，就係成個即係、就是、解決嗰個中日 之間嘅 中唔係日本同埋盟國之間 對日和約啊，其實 嗰個對日嘅和約就係解決個戰後責任。點解要對日本咁寬？ 因為佢要利用日本嚟作為反共先鋒啊嘛。 係啦，咁啊，於是乎咧就成為一個叫核，即、就、係、是、美國嘅保護傘。咁啊，將呢個 即係納入佢嘅安保體制裏邊。 台灣、日本。一路落去就成為一個安保的體制，於是我咧都係就幫日本咧就重新建立。 但香港都係嘅喎，其實 都係有説係 香港當時都係，佢就係一個發揮一個情報、監控、間諜、interview 啲難民。其實香港喺50-60年代呢個角色嚟㗎。 但係咧，你記住，如果睇翻陳長寫嗰本書講嗰個咩嗰個檔案吳迪洲嘅檔案咧，就話原來有個秘密協議，就話中共就唔會 搞香港， 唔會搞冧香港，但係你都要容許中共有地下嘅組織活動， 唔可以取替香港嘅地下組織。 係啦，呢個有一個秘密協議， 亦都仲有當時亦都英國承諾香港不會成為反共基地。係啊，呢個係一個deal嚟嘅， 係咪 啊？係啊，係一個deal嚟。麥理浩嗰陣時， 咁佢可以話你後來話佢違約啦，係嘛？整咁多啲 冇嘅，嗰個唔係約定， 民主派出 嗰個 understanding 嚟嘅啫。 係 大家嘅一個即係基於一個戰略利益考慮底下，大家嘅共識，我覺得係。 但係咧都好大挫折，因為美國後來越南又另一個挫折。其實越戰係使美國係最痛苦嘅，越戰嚟講。 亦都翻翻去1946年嗰問題咯，我覺得 係啊。 嗱，當然佢又好唔中意嗰啲越南軍頭組織嘅南越政府啦，當然係即係阮文兆啊嗰啲、阮高綺啊嗰啲，或者之前其實成個簡即係東南亞即係越綿寮啊、高棉、越南、呢個柬埔寨，其實都係嗰個錯誤嚟嘅。係係乜嚟？你美國支持嘅就係獨裁嘅軍政府。好啦，獨裁軍政府。就對付嗰啲嘅宗教人士啊、佛教徒啊、大學生啊咁樣，咁就變成咧成個民宣嘅陣營咧就係失去，就變咗同情共產黨啦。共產黨就攞到民心，係嘛？美國嘅軍事顧問初又係佢唔參戰噶嘛，佢派軍事顧問喺南越政府裏邊嘅啫嘛，係嘛？但係佢實際上已經係滲透咗去柬埔寨啊、寮國啊都有軍事顧問喺度，但係實際上佢冇辦法去撐一個廢，即係一個廢嘅獨裁政權啊嘛。你韓戰一樣嘅其實，係咪？點解北韓一開波嗰下，轟一聲，除咗有中國參戰之外，其實南韓嘅李承晚政權亦都係一個廢嘅政權嚟，根本係係冇管治、冇戰鬥能力，一味靠美援。咁喺咁嘅情況下邊，美軍咪又唯有自己落水咯。其實 即係呢個人類都要反省一下㗎啦。即係雖然係共產黨，即係共產主義嚇，到最後出嚟呢、這個所謂。去到人類的天堂的這條路 原來咧就唔係去錯咗，去咗其實今個人間地獄。 其實你知唔知代？ 但係問題咧，就係佢點解能夠咁成功呢，就因為相對當時好多嘅不民主嘅威權政府，全部係腐爛不堪。 亦都好大嘅， 同埋呢個階級剝削係咪啊？ 資本主義本身有好多問題， 有好多問題。咁所以咧，兩極之下，即係兩個一對比之下，共產主義帶嚟一個人嘅希望。 同埋好容易，因為佢冇實現過啊嘛。 係啊， 但好簡單，你睇柬埔寨，係咪？無論你話柬埔寨嘅原本西哈努克嘅政權係幾咁腐敗都好，但實際上你諗下，相對於波爾布特嘅政權，係咪？佢係完全係毛澤東主義者，不過佢用一年嘅時間實現毛澤東十年要做嘅嘢喎。全國死咗三分一人口， 真係慘得不得了。係， 大佬你諗下，即係話一個社會嘅烏托邦個代價。是全國死了三分一人，大佬在新經濟區那些知識分子去到是沒有東西吃，什麼都沒有的，其實餓死了，很多人是活生生餓死。那你想想這個慘劇就是1960年60年前發生在中國大躍進失敗，是同樣發生過的，三千多萬人餓死，但大家當粉筆字抹了它，三年天災來的，不去反省，不去研究，不去認真去了解發生什麼事，跟住就當粉筆字抹咗佢，咁你咪會再犯而家嘅錯誤咯。係咪？當你全球同中國脱歐，好啦，你中國嘅出口企業點樣生存？嗰啲農民工失業嘅工人點樣處理？係咪？喂，大佬，佢共產黨幹部就攞曬啲錢走咯噃，你承受嘅代價就係你自己嘅國民喎，其實係。 同埋我講，你饑荒都好，你嗰度上高啲人冇得食咩？ 毛澤東點會冇得食啊？大躍進嗰陣時， 仲喺度， 繼續喺度玩女添啦，日日飲茅台添啦。 你維穩嗰啲一定有得食，維穩嗰啲你冇，你餓死一件事係嘛？你仲一樣就係國民黨喺度好慘嘅咧，就係咧永遠因為佢係執政嘅時候，好似就係咧有好多嘢就全部俾人入曬佢數，即係等於嗱，好似我就睇翻件事咧，就1942年宋美齡去美國就演講，咁然後就追求援助。咁本來好成功嘅，但係點知佢講完之後咧，又講兩個禮拜咧，我諗都係安排㗎啦。Times 就登咗一個特刊，有好多相，就講河南大饑荒。咁啲人咧就好慘，周街死屍，啲人抱住啲細路仔又冇得食，咁的去攞嘢，啲軍隊又阻住佢哋。咁其實嗰陣時候你知道咧，其實基本上高咧，日本已經一路打到武漢嘅啦，已經沿住條鐵路。咁但係河南咧，佢又唔係打得曬，你知道好怪。日本嗰陣時候嘅主要攞啲鐵路嘅位置同埋佔領嘅。咁河南嚟講，仲好多地方仲係國民黨管緊，但係根本啲亦 但係冇咗管治力量， 冇咗管治力量。 係啊，即係冇王管其實。 根本咧，於是乎咧，咁佢亦都係維持住一啲佢覺得基本重要嘅設施。咁你啲難民去，咁佢梗係阻住唔俾入啦，係嘛？等等嘅嘢咁樣。於是乎咧，就餓死好多人。咁啊，以前相對之下影到個相咧，啲軍隊。又守住又趕走啲嗰啲饑民，然後呢度啲饑民咧，嗰啲災民咧就遍地屍骸，又好慘，男女老幼咁樣。咁啲相喺美國登出嚟，於是乎咧就話國民黨仲係貪污腐化啊，就係累到咩嘢咁，再加上就早輪又缺題。 其實呢個咪就係收尾喺越戰出現過曬咯，又係。係 啦。 嗱，當時嗰啲越南嘅僧侶反對呢個南越政權嘅迫害。呢、這個廣德法師在西貢自焚，喂，對西方很大影響嘅喎，嗰啲相啊，即係嗰啲僧侶自焚。 因為你的地方你就透明啊嘛，但係喺共產黨裏邊， 但係喺北越裏邊點樣去殘害知識分子，你係睇唔到噶嘛。 係啦，就算係喺中國裏邊佢啲佔領區裏邊點樣土改殺嗰啲人， 係啊，殺地主咧， 即係咁樣，咁啊好慘啊！即係呢個衰咧，就係成件 資訊不平等， 資訊不平等。好啦，所以我哋今日就要知道啦，即係我哋希望大家要睇得清楚，係咪依家就係、是、 中美關係嘅另外72年之後嘅最大轉折啦，而家係 係 一個大時代嚟嘅，真係即係上一次嘅轉折1972中美合作就係創造咗中國嘅經濟奇蹟。究竟呢一個轉折係咪真係分手？係咪真係 delink 同全世界 delink 翻翻去毛澤東嘅鎖國主義、內循環經濟，然後又嚟一個嘅中國嘅呢個30年嘅倒退咧？咁樣而家就係個轉折嘅關口嚟。北大河會議就據說啊，而家已經齊集喺北大河老幹部啊等等，究竟下一任嘅總書記是誰？呢、這個亦都決定咗中美關係嘅發展係點樣。兩年之後，習近平已經做咗第二任總書記十年啦。以前邊個都好，胡錦濤好，江澤民好，十年任期就完噶啦。究竟今次 怎樣可以即係共產黨內部怎樣去研判呢個中美關係的改變？ 習近平上台以嚟，除了所謂叫打即係反貪打了幾隻大老虎和一堆人啦嚇，其實嗰啲主要都係我諗都光係 政敵 啊， 政敵。 咁咧，其他咧似乎冇乜邊樣政策係成功。 冇。 冇乜邊樣政策成功嘅。 一帶一路就變成大殺幣之後就。 係啦， 即係中國嘅外匯掏空，跟住就債務危機。 係啦，咁依家四面楚歌，咁跟住又好似天險咁樣，真係好慘啦！又洪水，又黃， 又 黃禍， 係啊， 跟住各種嘅，又跟住又六月落雹，哇！真係好大禍。咁啊，中國人嚟講，我哋 六月飛霜， 依家就係天險嚟啦咁樣。於是乎咧，依家就美國佬做呢啲嘢咧，就可能就係逼出。即係要改，要中共改變。 Induce change 係啦，咁啊就係你去搞掂佢。佢總之你中共唔改變嘅話咧，係冇得傾。咁啊， 咁究竟得唔得咧？咁樣，咁啊要睇下究竟中共今次對於美國究竟係咪研判為五十年代話佢係紙老虎啦？ 啊， 今集時間差唔多， 好，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Thank you.